草案规定，在公共场合恶意修改国歌歌词，或者故意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，损害国歌庄严形象的，由公安机关处以15天以下的拘留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去年1月以来，执法人员共查处一号线的乞讨行为248起。今年6月1号开始，地铁乘务管理员也加入了整治乞讨人员的行动，至此，地铁一号线乞讨人员基本绝迹。气象部门表示，此次强降雨是一次过程较长的降雨，属于细水长流型。降雨的量级得看24小时的累计雨量。京城的雨势比较平缓，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大雨如注，不过仍有部分地区达到了暴雨量级。除了保障功能，社保卡在2017年将有望迎来许多革新的功能。据人社部消息，2017年社保卡将基本实现全国一卡通，不仅可以异地看病买药，还能交水电费、借书、网上挂号、申请出国、当公交卡刷、领工资等等。 这来呀，这欢喜悲哀还不够精彩。我是梦啊，心啊，吻啊，门啊，橘子红了是该摘了，不难不爱了。 是。

后现在越无奈，过去越实在，难道回忆是为了明白？你是我爱的女孩，最爱的女孩，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，你那白的裙摆，那黑的刘海，叫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，当时一幕幕一幕幕一样精彩，却得不到后来值得你说同在来、让双鬓都斑白，也等你从头来来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到了炎热而漫长的夏天，那么为什么不选择给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下呢？走得越多，心会越宽，世界也会更加丰满。在这个暑假，你想好带孩子去哪里了吗？今天的969旅行者为你带上镜头，行走远方，用亲子旅行来丈量这个世界。凯撒旅游北京分公司孟新杰介绍说， 暑期今年的重点产品肯定是暑期趣玩季，我们的亲子产品还有我们的游学产品，这样的主题性的产品在凯撒旅游会比较多。亲子产品呢，因为暑期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出行的，那期间呢，我们会在旅游产品的线路上，一方面会顾及到家长他的这个心灵的感受，包括旅游的体验，那更多的呢会有和自己就是孩子会有一些互动，这样的一些活动加入其中。今年重点还是像欧洲、北美，今年可能比较火爆的像北欧，还有像东欧这些国家。 跟着耳朵来到一个神奇的地方，这里住着圣诞老爷爷的芬兰，有安徒生笔下小美人鱼的故乡丹麦，是近代文学鼻祖帝谷的诞生地，有着风靡世界的北欧风格，这里就是北欧。圣诞老人的故乡就在芬兰罗瓦涅米，在那里找到圣诞老人，和他聊聊天，合个影。而在芬兰东部的边境是茂密的森林地带，跟着专业的向导在森林里徒步，随处可以看到野生的蓝莓、蘑菇，还可以学着芬兰当地人制作芬兰菜。熊对于芬兰人来说有着崇敬的地位，黄昏时分待在一处相当舒适的小木屋隐蔽所，夜色中的空地上放着美味的食物，那些觅食的熊就会被吸引来。当然你不用害怕，因为熊并不会走到小屋近旁。在熊的生活里有一件必须的事情，那就是找一棵稳固的白桦树，在粗糙的树皮上舒舒服服地挠挠背，与熊邂逅绝对会让你对这次旅行更加难忘。 而新加坡一直以来深受中国妈妈们的喜爱。这个亚洲著名的 baby friendly 的国度，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妈妈带宝宝们出国的第一站。这里全年平均温度在23到33度之间，全年非常温暖。整个国家不管从人文环境、地理环境，都是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出行的。众信旅游集团王振月说， 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新加坡有这个亚洲比较大的环球影城，还有海洋公园，这些产品是比较受到欢迎的。第二个就是现在我们以美国美西为主的这个双乐园的产品，像那个迪士尼加环球影城，基本上都是带这种10岁左右到15岁的孩子比较多。还有一些我们去探访学校的，像去澳大利亚看一看这个学外国的学校什么样，可能有些家长对孩子游学是有这个期盼的，到国外看学校，可能孩子到了身临其境之后啊，大学其实这么漂亮这么好，他更有这种求学的欲望。这些产品都比较受到客人的关注和欢迎。 大自然是释放孩子天性最好的成长课堂，对于孩子来说，旅行可以亲近自然，认识社会，和大人一样遇见更多未知世界里想要遇见的一切。今天的969旅行者为您带来最适合孩子的亲子旅行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爱过我。